明天走定。刘志女哭叹十声，刘志女我叹了一声，十七八岁我进了婆家门，挨打受骂又挨饿，我姊妹们一阵我想起我泪纷纷呐，我姊妹们一家只有六口人，里里外外的都只我一人，家一把来火一把，我姊妹们累得我腰疼腿发酸呐，我姊妹们我的丈夫是个无情的人，拿他的妻子连一点不着疼，我哪天要做了不如他的一样，我姊妹们无情的棍棒就打上了身呐，我姊妹们呐。我的婆婆她是个独行的人，拿她的儿媳妇当作畜生，晚上她叫我去推磨哟，我姊妹们铁打的纸人我也难成啊，我姊妹们刘志女我谈了二声，世上这留下我受罪的人，人家都吃饼我吃菜呀，我姊妹们呐，剩下那饭菜就倒狗盆呐，我的姊妹呀。刘志女我谈了三声，世上这留下我受罪的人，手里五千去买木梳呀，我姊妹们头花着脑背着乱蓬蓬啊，我姊妹们呐。刘志女我谈了四声，世上这留下我受罪的人，头上的虱子有千千万呐，我姊妹们呐，五千的币子也买不成啊，我的姊妹啊。刘志女我谈了五声，手里五千也没有挣，早晚能回到我娘家去呀，我姊妹们问我那妈妈去要根针呐，我姊妹们刘志女我谈了六声，世上这留下我受罪的人，我穿一条裤子露大腿呀，我姊妹们呐，哪有这裤子我来翻身呐，我姊妹们呐。刘志女我谈了七声，世上这留下我受罪的人，我身上的布巾是罗布巾啊，我姊妹们啊，布巾那上面是针罗针啊，我姊妹们啊。刘志女我谈了八声，哥哥的哥哥他是个老实人，小妹妹受罪也不敢来找我，我姊妹们呐，他哪天能熬到成人上人呐，我的姊妹啊。刘志女我谈了九声，世上这留下我受罪的人，人家都说黄连苦，我姊妹们 我比那黄连还苦十分呐、啊。刘志你我谈了师生，我是俺妈妈的心上人，妈妈疼我我疼他呀，我姊妹们啊，我是俺妈妈的心上人呐、啊，我的姊妹啊。我的妈妈你少要来啊，来到俺婆家人也不理睬，哪天能熬到我把头抬呀，我的姊妹呀，我的个妈妈你再来呀，我的妈妈呀。 请听民间小调四季歌。 天到来里满村，大姑娘床下绣呀棉，忽然一阵无情风，打得了鸳鸯各一方。夏天到来柳丝长，姑娘漂泊到长江，江南江北风光好，他怎地我青纱起高粱。秋天到来荷花香，大姑娘夜夜梦家乡，醒来不见爹娘面，我只见窗前明月光。冬天到来雪蒙蒙，我好汉一冬清冷，血肉煮成长成长，我农原做当年的小孟姜，农原做当年的小孟姜。 请听民间小调小五劝。 你劝俺的娘去听儿子讲，俺要去火兵营里，在家也不要想，我多年多时我回家中，我买几斤那烤鸡白汤来送俺的娘。爱劝俺的哥，你去听小弟说，俺要去火兵营里，在家要多干活，我多年多时我回家转嘛，我买几双那高跟鞋先来送俺的哥。敢劝俺的嫂，嫂嫂也罢了，俺要去火兵营里，在家要团结好，我多年多时我回家转嘛，我吃鸡吃那北花七镖来送俺的嫂。四劝俺的妹，我妹妹小两岁，俺要去火兵营里参加姊妹队，我多年多时我回家转嘛，我打一副那银镯来送俺的妹。我劝俺的妻，我只有多和气，我要去火兵营里，在家不要哭泣， 我多年多时我回家转门啊，夫妻爱人还是我和你啊，夫妻爱人还是我和你。请听民间小调，姐在房中泪连连。 我浪穿呐、啊。